听见经典，听见中国。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以及东四十条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小心避让。东三环国贸桥及长虹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华威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和我一起去追逐这感觉，在音乐之地飞行。 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2018年九七四 W 秀的倒数第二期节目了。各位好，欢迎继续的锁定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都非常非常的帅气，所以各位女同胞们，你们的心情应该是此刻这样的电乐的感觉。是的，就是这么欢乐。欢迎各位，今天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哎，今天是工作日，此时此刻路上的朋友应该非常的多啊。晚上好像大家会看电视，看电视的时候会看最近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火王》。前一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就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角，他是谁呢？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杜俊泽。杜俊泽，影视演员，2003年出演首部电视剧《正义令天下》，正式的出道。2009年和林心如、杨幂合作《美人心计》，2011年再度的和林心如合作出演《倾世皇妃》，2016年和杨幂、赵又廷等搭档演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目前呢，他搭档景甜、陈柏霖并主演的《火王之破晓之战》《火王之千里同风》正相继在电视台热播当中。越来越多的演员在演而优则唱。早在2008年，杜俊泽就已经推出过个人单曲《他却看不见》。九七四 W 秀，今晚我们和杜俊泽一起聊一聊作品背后的故事，听一听他的现场演唱。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本时段嘉宾杜俊泽。好的，欢迎我们今天的前一个小时的嘉宾演员杜俊泽。我们用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杜俊泽。 哎，其实说演员呢，也是歌手的身份哈，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出过个人的单曲了。 对，那个时候是我的同学谭玄啊，他在做音乐制作总监。那么我在里面其实唱了一首片尾曲，叫《他却看不见》，其实是一首校园曲风的这样一个歌曲。 嗯，你平时在演戏的时候会喜欢唱歌吗？拿唱歌来做一个放松的方式？ 平时我在火王拍摄的时候，前面有7匹马。然后大家都在那个风沙里面风餐露宿，我的空闲时间在那儿休息，我就唱了两首歌，一首是晚秋啊，一首又唱了一个一次就好，所以录出来的效果还不错。 你在看着马的时候，看着这个风沙的时候，你唱的是这么伤感的歌曲吗？ 对，因为已经没有关得起，因为那个时候8月份特别热啊，然后那个司机师傅都躺在那个地上休息纳凉，那我没有地方去啊，就跑到一边上去唱全民 K 歌。 OK， 但是在电台当中这样的大规模的演唱应该是第一次吧？ 对， 怎么样？心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非常窘迫。 紧张就好，欢迎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我们玩起来就好哈。嗯、最近呢，这部热播的电视剧《火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拍摄背后的一些故事。首先第一首歌曲你会选择哪一首？ 你来选吧，你来选爱的代价好吗？ 好，这个人真是，你来选吧，你来选爱的代价好吗？好，爱的代价，欢迎我们今天的杜俊泽。 消失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唱得很好哎。 有吗？ 有有有，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也许我偶尔还是会想他，偶尔难免会惦记着他，就当他是个老朋友啊，也让我心疼，也让我牵挂，只是我心中不再有火花，让往事都随风去吧，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仍在我心中，虽然你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只是爱的代价。 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现场演唱第一首歌曲难免会有点紧张的情绪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发挥得很好，而且我在听这首《爱代价》的时候，今天应该会格外的有感受，因为这个节目从2018年开播至今，真的是很感谢大家全程以来的支持。歌词当中唱到，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作为演员你有没有经历过苦痛挣扎？就我到底是作为歌手啊，还是做演员啊，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还用前面那个红色的麦跟大家继续的聊一聊哈。 其实人生里面时常时时刻刻都在有这样的纠结，就是你到底喜欢唱歌还是喜欢演戏。 你最开始先喜欢的是哪个？ 其实我最开始喜欢的是唱歌 啊。是小朋友的时候？ 对，小朋友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喜欢的是跳舞。 哦，真的？ 我是舞蹈专业。 是哪一种舞蹈？ 芭蕾舞。 真的呀？哇，那很厉害。那从小一开始先接触的芭蕾舞， 然后拜在那个那英老师、徐兆仁老师的门下学习声乐。然后呢又考进中央戏剧学院学习表演。 那我们重新捋一下哈，一开始学跳舞，那想成为一个舞蹈家应该是第一选择，然后紧接着学唱歌，发现自己唱歌也不错，那连唱带跳的话，唱跳歌手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以中央戏剧学院学的是音乐剧专业。 但是出来以后就没有做音乐剧演员。 那个时候日本四季剧团在招募中国的音乐剧的演员的时候，有机会会去。但是可能在国内音乐剧市场不是很成熟， 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但是现在 这两年真是越来越好。 对，北上广已经有很多的音乐剧的粉丝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不是特别，毕业了之后没有吸纳的地方，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因为说白了，其实演员也好啊，或者艺人也好，还是吃青春饭的。所以我们就是想说每个人的选择不同，是先去拍戏吧。 OK， 其实在这个时代大家会发现，当你有才华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地方会让你展示出不同的才华。比如说现在很多节目是跨界歌王也好呀，跨界什么什么也好啊，会看到很多演员呢，除了演戏演得很棒之外，唱歌也很棒。刚才也说到了，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火王》当中呢，杜俊泽饰演了一个厉害的角色。我们来先听一听这一段当中他出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感觉，听听看哦。 既然你刚刚放走了广玉公主，那么只好用你的血来迎接天恒大师的降临。真是不自量力。你我并无恩怨，今日并非是我要你死，而是为了天下苍生百姓，你不得不死。不过为了巫神将士，你献出自己的性命也算是死得其所。 妖言惑众，不要再为巫淫教的罪行找借口了。你们荼毒圣灵，践踏人命，早晚会被处死。 这是我们听到的在电视剧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是跟景甜共同出演的。怎么样，第一次通过广播当中直接听哈，没有那种画面感，什么样的感觉？ 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场演的时候十分有代入感。其实好多演员也喜欢同期声的这种收音，然后呢就反映的是演员的自己二度创作，包括他的节奏气息停顿，包括他的逻辑重音音色变换都非常有创造性。可能配音老师 当然我们每个演员的周期如果要是说都用演员来配的话，可能比如说五天配完整部戏，可能配音老师来配就是三天，时间很短暂，况且我们有那个籍外演员，所以呢可能制片方选择了总体我们都用配音。 所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那这个声音不是杜俊泽本人的声音，但是可以感受到在这个剧中的角色好像是挺狠的那种感觉， 霸气外露是吧？ 啊， 我这在里面其实演了三个人物 啊。 首先第一个人物就是上古天神，他是那种仙气飘飘的那种 啊， 走路带风的那种感觉， 说话感觉应该也不一样。 对， 仙气飘飘应该怎么样说话？ 仙气飘飘就是说今天见到你非常开心， 就是没有情绪是吧？ 就是没有任何情绪，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OK， 但是又不一样。他说他平时他这个人，这个天神还是一个有性格的，十分火辣，火药味非常浓的这样一个性格， 只有火爆的那一面， 火爆脾气。我觉得他应该是白羊，那个时候那一世应该是个白羊座， okay. 或者是火爆性格的那种脾气。 好，跟星座没关系啊，这个角色设置他是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吧。 对， 这是以第一面， 然后再来那个。我演的那个巫医教教主，他是一个坏人 啊， 心 狠手辣的那种， 心狠手辣的那种，然后让民众去进入他们的教派，然后把他们的能量吸走，然后换取能量去把天神大那个天恒大神迎接过来。 刚才我们听到这段就是跟景甜演的，然后你其中就是这个邪教的教主， 对， 然后就是掐着景甜的脖子，也是狠狠的一段， 对， 包括我们刚才听到那个噼里啪啦声音都是在武打的一个场景， 对，是 OK， 这是第二个角色， 第 三个，第 三个角色是现在正在播出的 啊， 这个李觉文，他是一个记者，他是一个 同行， 对，跟你们是同行， 你做过记者吗？ 我没有做过记者 啊，那有之前去了解过。大概要怎么演？还是 我之前演了一个电视剧叫《电视台的故事》 啊， 就整部戏都是在东莞电视台拍的。那里面我演的就是一个记者。我虽然没有做过记者，但是他整个那个从工作到生活的辛酸血泪史，我都稍有了解。 整体就是应该是非常多元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其实杜俊泽自己也是演过很多的古装剧哈，比如说之前我们听到的这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也好，还是《倾世皇妃》也罢。好像听到古装剧，最近有一首歌曲就是跟这个古装剧有关系的， 是吧？非常火爆的是吧？ 跟这个季节好像也挺有关系的，大家一直在等待这个初雪的到来，但迟迟不来。我们接下来唱一下这个雪落下的声音好不好？ 好，我试着跟着唱一遍。 好，我们带来的这一版雪落下的声音，继续的欢迎杜俊泽。 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寒心，假装那只是叮咛，已经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却不是太薄情，只 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闭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狠心，假装那只是叮咛，泪迹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闭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此刻做客嘉宾是杜俊泽。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啦。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演员杜俊泽，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特别是在电台当中啊，现场演唱给各位听。刚才我们演唱的是《雪落下的声音》，就很多演员说这个比较纠结，就是古装戏也爱，这个现代戏也爱，好像特别是女演员说这演古装戏的时候格外的漂亮，然后现代戏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时尚的元素在里面。作为男演员，你会喜欢古装剧还是现代剧啊？ 其实从美学角度来说，我喜欢变化多的，就古装戏它会比如吊威亚呀、然后粘头套啊，穿华服啊，打鼓风机，它会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气氛来烘托你。所以我觉得啊，就个人觉得在业界可能古装戏出来的明星更多一点，尤其是近期。但是时装戏来说，对演员来说比较轻松，也不需要粘头套、然后也不需要吊威亚，就是生活里面越生活化越好。但是可能需要很多的表演功力，包括记台词，因为时装戏的词很碎。 嗯， 就是他要 可是古装剧的词很多都是那种文言文， 对对对， 更难背， 比较拗口 啊。 嗯，但是就我对于我本身来说，我觉得两个都喜欢，就古装戏拍一段时间很密集，比如这今年拍了三部了，我想说来年再拍一部时装戏过渡一下，拍几部时装戏了之后也可以去，因为古装戏大致的话都集中在横店啊，或者是几个 固定的拍摄地方， 对，固定的拍摄地方，所以就没有心思出去闲余生活去可以去逛逛。但时装戏就可能

汽车养护专家，中国石化海龙、粤泰海龙柴油车尾气处理液车用尿素中的领导品牌，以专业的品质配合国四柴油车绿色排放，中国石化荣誉出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冷空气的势力减弱，气温回升，寒冷的程度有所缓解。今天夜里还有小股冷空气影响本市，但是风力不太大，基本上以二三级的偏北风为主。明天凌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十二度左右，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以晴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中国爱乐乐团公布2019中央电视台新年音乐会安排，12月31号晚由指挥家黄毅职棒乐团上演的音乐会将通过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用中外交响乐及声乐作品为观众送上祝福。音乐会分为乐享盛世、万象更新、春风送暖和扬帆起航四个章节，每个章节都由新作品和经典作品组成，其中还包含了不少中国新作品。宁夏回族自治区首部原创音乐剧《花儿与号手》日前在天桥剧场连演两场，这是宁夏歌舞剧院历时3年时间邀请北京、上海、宁夏三地音乐剧专家联手打造，以红军长征路过六盘山为背景创作的音乐剧。全剧散发出山野风情和崇高理想的共鸣，凸显对美好心灵、青春和生命的赞美。曾经以女王为题在国家大剧院演唱全套巴洛克歌剧中女王唱段的美国女中音歌唱家乔伊斯·迪多纳托即将于明年1月11号重返大剧院，再次化身歌剧女主角。这一次她的音乐会主题是战争与和平，音乐会的上半场为战争部分，迪多纳托将表现复仇的恐惧、内心的混乱、令人沮丧的战斗，引发人们对于黑暗和战争伤痕的深思，而下半场和平部分则以宁静的花园和再也不想战争的情侣为焦点，歌颂爱的美好，诉说人类对光明和和平的追寻。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杜迅泽，影视演员，2003年出演首部电视剧《正义令天下》，正式的出道。2009年和林心如、杨幂合作《美人心计》，2011年再度的和林心如合作出演《倾世皇妃》，2016年和杨幂、赵又廷等搭档演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目前呢，他搭档景甜、陈柏霖并主演的《火王之破晓之战》《火王之千里同风》正相继在电视台热播当中。越来越多的演员在演而优则唱。早在2008年，杜俊泽就已经推出过个人单曲《他却看不见》。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和杜俊泽一起聊一聊作品背后的故事，听一听他的现场演唱。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本时段嘉宾杜俊泽。今日份的北京还是非常冷的，但是我们直播间非常非常的暖和。有多暖和呢？你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能就会很嫉妒哈。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请来的依然是演员杜俊泽，也是他第一次在广播当中献唱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易直播或者是北京时间，然后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前面呢，我们唱到了两首歌曲，本时段我们从哪一首歌曲开始呢？继续的欢迎杜俊泽，带来哪一首嘞？ 一次就好。我当时在看这个沈腾的作品的时候，其实看了三遍 啊， 我非常喜欢这个喜剧的桥段，因为据说它是一个小剧场话剧改编成电影的， 是， 所以它很多那个包袱啊都是经过观众千锤百炼的，每个梗都是说，哎，观众到这个点就会笑， 嗯， 所以他们发挥的非常好，一个小成本的电影，小兵立大功了。 OK， 鉴于刚才说到这个唱歌的时候经常会唱一些伤感情绪的歌，你在看这个喜剧电影的时候，你会更感兴趣的那些笑点呢，还是会感兴趣那些就是感情戏比较浓郁的那些点？ 其实我是看马丽跟沈腾演这个戏的时候有点笑着流泪吧，之前是笑到说岔气儿，笑出6-8块腹肌，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回归到那个记忆，就他们珍惜现实美好的情感生活的时候，我是觉得还真的挺感人的，包括他得绝症那个桥段。 对对对对，很多人是因为那个桥段当中，然后出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的感动。 对， 那我们接下来唱的这首歌曲，你希望带给大家进入的也是那个桥段，还是那个桥段？ 我希望大家听这个歌，看我感觉能给大家带出几个意思。 来，一次就好，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杜俊泽。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剩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想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闭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 现场演唱的这首《一次就好》，很多歌手在唱歌的时候随着情绪，随着这个歌词，然后面前会有画面感。有一些歌手呢是唱歌的过程当中就是让自己的声音跟随着他的状态流线型的往下流。你在唱歌的时候是有画面感呢还是？ 其实我是先有故事 啊， 有故事，然后这个故事传递了什么。有的人就是他会在技巧上，比如我用颤音或者是用以情代声，就是声音条件不是很好的会以情代声，但是我可能在自己处理本身这个音乐桥段或者乐句的时候，我会先用故事打动自己，然后每一句该强调的部分有自己特殊的处理，然后可能原唱他有颤音，他选用了泛音的那种方式，我可能就直接一带而过啊，可能会有自己的理解。 因为杨宗纬那版原唱确实是还挺难唱的，他本身是一个太能唱的一个人嘛， 是冠军。 对，你在唱一次就好的时候，你的画面是跟那部剧有关呢，还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 全新的一个故事，自己的故事。 什么样的故事？ 你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我听到的其实 跟那个一样吗？跟夏洛特烦恼一样吗？ 不一样。我当时在听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就是年老的状态，大概70岁左右的时候，你跟你的爱人然后在海边，谁说70多岁不可以度假了，一样可以去度假。然后在度假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夕阳西下的一个夜晚，然后你们两个人在拉着手然后在海边往前走，伴随这样的落日余晖，然后唱这样的一次就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浪漫的感觉。 就是你看到的是廊桥遗梦， 哎， 我看到的就是可能是泰坦尼克号。 哦， 就是每次就是不光是唱这首歌啊，就是每次唱可能都会有，就是你身边你最近发生了什么事都会带入。就比如说 你最近发生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吗？ 不是，我就是说啊，就是那个你每次唱歌的感受不一样。我最近的一次可能就是比如说跟朋友拌嘴啦，或者是有些不愉快啊，然后又想到说有那么多的过往，可能就是很具体每件事情。 所以你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希望可以有那么一次可以好好的和解的一个机会，或者说明白的一个机会。 对，就像那个刘若英说，唯一次后来啊，她唱后来的时候，都觉得说是她自己的故事。她在演唱会的时候就哭得梨花带雨的，最难过的一定是后来。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次 Live Show，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师傅，我们在这儿。 我这车咋的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享。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89。 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此刻做客嘉宾是杜俊泽。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今天我们请来的是演员杜俊泽。前面我们说到有一部电视剧，他演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这部电视剧提到以后，很多人会想到一首歌曲《凉凉》。你真的是很敢哎，很厉害哎， 是吧？ 因为《凉凉》这首歌曲也真的是很难唱的一首歌哎，讲真， 非常难唱。后来有几个人，就是除了杨宗纬他们那版的话，后来几对唱的，我觉得没有超越。但是，讲一个。哎呀，我这首凉凉曾经在全民 K 歌拿过冠军。 哦，真的呀？你上来就把这样的话说出口吗？ 当然我今天就是有点小感冒，我觉得高音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躲，但是毕竟演了这个戏。 冠军怎么可以躲高音呢？ 就是毕竟演了这个戏，可能就是情感的部分，因为冠军的时候我可以降 key 嘛，就你高音不一定说我一定要那个高度，我可以降 key。 对， 但是就是自己演了这个故事，就缠绵悱恻的三生三世的故事，其实代入感的话要比别人有优势。刚才我听你说具体的，我是第一个来到这个直播间的 演员 是吗？ 对对对， 其实我心里就不那么忐忑了，不是，我更忐忑了，因为来的都是专业歌手，我在这个舞台有点那个。 但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是第一位，你是演员当中唱的最好的。对不对？ 谢谢你的鼓励。 OK，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演的是哪个角色？ 演的梨苑，大皇子梨苑。 然后现在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个角色本身的故事还是会？ 我就是想整个戏的脉络跟故事会多一些。 好，全民 K 歌的第一名杜俊泽带来的这首凉凉。当然我们今天有必要说一下，我们这个版本是那个没有降 key 没有任何调整的一个原始版本，所以他的唱歌的难度点确实是在的。凉凉，继续的欢迎杜俊泽。 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心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是家乡。凉凉夜思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着我。浅浅岁月铺满爱人袖，翩翩芳菲落入凡尘上情真望，心结一度情结难留，这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还有几分前生的恨。 霜，也曾明你辉光，悠悠岁月漫长，怎能浪费时光去流浪，去换成长。灼灼桃花凉，今生遇见滚烫，一朵一放心上，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在水一方，凉凉夜思为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呵护正旺。浅浅岁月覆满爱人秋，翩翩芳菲如水流。凉凉剪一帘烟，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伤情正旺。深结一度情结难留，折旧的心还有几分前生的恨。三生三世恍然如梦，许的年风干泪痕。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落九成。凉凉十里还会一场春生，又先树下一张封存。花有意流水无情，别让恩怨爱恨凉透那花的春。无声怨前尘， 听着异族大皇子然后演唱这首凉凉，我觉得是格外有感觉的，也确实是格外的有感情。这首歌曲我们唱的这一版呢，是来自于杨宗纬和张碧晨他们合唱的这个原版啊，确实难度点很大，一个人要分饰两个角色，跟重新演的一部剧一样。 是，尤其是我刚才唱那个版本是两个人对唱的、 对， 有的时候还要和声、最后一句没唱是两个人要合在一起才有那个效果。 是， 对， 怎么样，今天唱完这一个小时是不是更嗨了？ 是，更嗨了。 2019年很多人现在都在整什么自己的这个 flag 啊， 明年要完成哪些项目哪些工作哈，就怎样，明年出歌出专辑有没有想提上日程？ 目前歌曲的专辑还在酝酿当中，但是可能戏剧的部分会有诸多的戏剧要跟影视朋友们啊、观众朋友们粉丝们见面。 OK， 正在热播的《火王》这部电视剧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也谢谢今天杜俊泽做客节目，感谢。 好，谢谢谢谢。 接下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组嘉宾登场，他们会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也再度提醒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生活不止每天的一日三餐，还有晚上9点广播里的爱心小甜点。我爱你，像孩子一样天真，像大人一样认真。2019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加油点歌。周一到周五晚9点的爱心小甜点，爱得更9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请火速下单，韩立帮你送达今日份的爱你。

进入，感受这里。一边跳舞一边感受，随着这支圆舞曲的结束，我们也正式的进入到这个仙境当中。你看前方有这么一个人， 落单的旅人，在黑白格填满悲伤，旅途悠长，就算海角天涯没有你在身旁，就像一场流浪。 一个旅人寂寞地独自等待着，我们继续往前走，这时看到一座恢宏漂亮的饭店，仔细一看饭店的名字，寂寞饭店。 我无声地走进寂寞饭店门，陌生的同类在柜台里 你会觉得，哎，好不容易进入到一个仙境当中去，两个场景都是寂寞的，觉得有那么一点扫兴。这个时候，你突然间的又邂逅到一个地方，推开门进去一看，嘿，这样的场景。 别管今天是星期几，逃离人生注定的戏，跟随内心指引，解开心里谜底。 九七四 Live Show， 这个周六傍晚六点到七点这一个小时，我们跟随飞石号一起开始一段神秘之旅。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飞石号。 我想要一双美丽的翅膀带我飞翔，飞越了无数的高山和海洋，我会把你当作温暖的阳光。 片花虽然很长，但是带我们很好的了解到飞石号他们的一个音乐风格跟音乐感觉。欢迎各位在周六2018年的倒数第三天继续的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请来的就是飞石号，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可以随意的留言给我们，说一说你的听歌感受，包括你想问的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本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飞石号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星期一圆舞曲》，听听听什么样的感觉。 天气偶尔毛毛雨，收音机播放着小步舞曲，一个人蜷在被窝空虚寂寞，冷冷冷冷冷冷冷。妈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他出生就在罗马，别灰心，人生本就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生活是眼前的苟且和前人的喜帖，怪我流眼泪还笑出声，在梦里环游全世界，醒来没有早点，用尽早班地铁，每个人都有转转在这城市舞台，总是微笑着期待，太阳落太阳升，什么都没发生，音乐响起来，这 啦啦啦啦啦， 终于遇到一个人，亲密了， 无不旋转， 无相伤害。妈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他出生就在罗马。 别灰心，人生本就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落， 生活是眼前的苟且和前人的喜悦，怪我流眼泪爱笑出声。 在梦里环游全世界，醒来没有早点，用尽早班地铁，每个人都有转转，在这城市舞台，总是微笑着期待。太阳落，太阳升，什么都没发生。 音乐响起来，这是我的姿态。 啦啦啦啦。无不旋转， 无相伤害。 非常好听的现场版本，是的，刚才我们放的绝对的不是这个原声带哈，就是现场带来的星期一圆舞曲。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飞十号，欢迎二位。 主持人您好， 我们用前面这个带红色 logo 的这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这样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 主持人好，我们是飞十号，我是袁飞 啊，我是高磊。 OK， 带来了一张全新专辑，叫做《天方夜谭》。这张专辑当中，就像刚才这个片花当中我营造出来的，我觉得它很像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一般的，一个又一个的童话故事一般的发生。但是你看歌词吧，我觉得又写的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星期一圆舞曲》是高磊写的词哈， 啊对对， 说妈妈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而有些人他出生就在罗马，然后人生呢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这些都是你的自己真实感悟吗？ 啊，扎心圆舞曲吧。 啊， 因为我觉得上班族都非常讨厌星期一。 啊， 因为我也是简单的。 你有过上班族的经历吗？ 就在上大学的时候实习有过短暂的上班经历。 啊， 然后呢，有一天就是周一的时候，啊，因为当时在外面租房子嘛，就自己一个人发烧，空虚、寂寞、冷，然后就是。就是在那个收音机里面听音乐，然后就越想越苦，越想越，哎呀，怎么这么惨呀？ 收音机放哪首歌还记得吗？ 好像真的就是974的，好像是放的一个古典乐，小舞曲好像是。 哦，真的呀，古典也流行那个节目。 对对对，古典也流行。对， 哇哦，非常的有缘分啊。星期一圆舞曲呢，我觉得也是整张专辑《天方夜谭》当中算是最明快、最轻松的一首歌曲了。 对，苦中作乐吧。 哎，这《天方夜谭》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谭"不是那个"谈"，就谈话的"谈"。 对对对， 嗯， 《天方夜谭》其实是我跟菲菲一块儿去那个去西藏旅游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走到那个西藏最西的一个县叫扎达县。 嗯， 扎达县它那边有一个古格王朝遗址，然后我们就住在那边的客栈里边。然后呢，因为我是一个地理爱好者，然后菲菲是天文爱好者， 嗯， 所以就是到了那个地方嘛，然后菲菲就是晚上她就是看星星， 嗯，她会跟你讲解， 对，然后她跟我讲各种这个星座呀，然后那个恒星啊，然后讲到讲呢就讲到了《时间简史》。 妈呀，你们俩这么浪漫嘛，还可以一起看星星，然后呢？ 就其实一行去了四五个人嘛，但是就是只有我愿意陪她看星星。 她在给你讲星星的天文史，然后你给她讲这个人类简史。 我给她讲地理。 互相讲历史啊， 然后呢？ 互相黑历史， 怎么就诞生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来？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俩就在那个天台上面就是夜谈嘛， 啊， 然后因为他就讲那个时间简史，就是在宇宙之初回到原点，可能就是所有的物质都是一个基点嘛， 嗯， 然后呢，对。对，什么飞飞讲吗？这个地方， 就是，我当时想到就是看的就宇宙的这个苍穹那个感觉，就是，想到就是人生所有的这个，应该怎么讲啊？就是， 人生的这些经历也好啊，所以我们世间这些万物也好，就跟他谈了很多很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归根到底其实就是那一个东西。 嗯， 对。 OK、啊、他们两个人呢，你曾经看某一档电视节目的时候，他们是以选手的身份参加了一个比赛类的节目，然后让很多人知道了，然后参加签约完唱片公司之后，这是大达的第一张专辑、 啊、 第一张专辑呢全部都来自于你们自己的原创。 对，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慢慢的听他们的故事。第一首是星期一圆舞曲，那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97.4 Dive Show， 我们马上呈现下一首歌曲给各位。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不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本时段做客嘉宾是飞时浩。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用这支圆舞曲欢迎你们哟。 宁愿相信 两个男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天台上，然后在夜空当中进行了一次深度的谈话，就有了《天方夜谭》这张专辑。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同名主打歌《天方夜谭》。继续的欢迎飞时浩。 山峰之巅，前方的路走远，一直走1001夜，故事情节没有终点，只想纵身蓝天，没有犹豫，没有抱怨，看不见用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情的幻觉盛宴，如此深渊，如此深渊，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一日百年，我们如此有限，只好打扰这尘世间，宇宙边缘早已预言，未知与未见，一念之间变幻万千，看不见用心灵的光创建神秘花园，慢慢发现，慢慢发现，慢慢点亮，慢慢熄灭，这世界只是一场无情的幻觉盛宴，如此深渊，如此深渊，将所有的意义都改变。 山峰之巅，前方的路走远，一直走一千零一夜。 我的天哎，现场版本的这个简直是像看了一部电影一般，画面感非常的强。这个编曲我也很喜欢，前面就是像在讲睡前故事一般，然后随着这个情绪一点一点的跟进，然后开始见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画面感。这首歌曲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 啊。是的， 按理来说它不应该排在第一首的吗？ 专辑是这样，一共十首歌嘛，然后前五首我是想说就是在中国或者说就在我们生活的地方就是所有的这些感悟吧，然后从天方夜谭开始往后的后五首可能就是中国以外。 嗯， 因为天方夜谭它是一个中东那边的就是寓言嘛，虽然说我们把那个谈字变成谈话的谈，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一千零一夜。 哎，对对对， 哎，你们从小都是看一千零一夜的吗？ 会有几个故事吧， 对， 什么辛巴达冒险啊之类的。 这首歌曲是你们两个人共同作词完成的 啊？对 对 啊， 那这是怎么样完成？一人写一版还是一人写一段落？ 其实是我先把曲写出来了，然后呢，然后跟菲菲讨论，然后菲菲她的她会比较头脑风暴， 嗯， 然后她写了大概齐，然后我再帮她就是完善一下。 这是以吉他为基底，然后做出来这样的一个编曲。 对的，就是这把琴。 对 对，你当时在弹这个曲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画面感吗？ 就是怎么说呢？我想想啊， 还记得那时候的场景吗？ 我记得记得， 嗯， 就是。感觉是在，反正不是接地气的，也不是说在人间的，可能是在天上遨游的这种感觉。 遨游啊， 对，因为我记得是在晚上一两点的时间写的， 凌晨的时候， 对，凌晨写的时候， 嗯， 对，然后所以呢，就是这歌回响也比较大，所以就是。让它不那么真实， 特别是有一段是你们两个人叠唱的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空间感呀，然后那种辽阔感就被你们呈现得非常的到位。你们二位也是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非常少见的创作男生二重唱哈，为什么会选择两个男生来组一个这样的一个二重唱的这样的形式？ 因为我觉得二重唱可能更能表达我们，就是更能帮助我们表达我们的音乐吧。 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光一个声部的话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但是二重唱呢，我是觉得其实它有很多的可能性。 嗯， 包括这张专辑其实十首歌每一首的曲风都不太一样。 是 其实就是我们两个讨论就是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就是想探索二重唱到底有什么更多的可能性。 OK， 对，我们不想拘泥于一种曲风。 那至于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分工，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哪些可能性，还有哪些曲风当中的一些变化，稍事休息一下，974 Live Show 接下来马上继续呈现给各位。我是泽华，一会儿见喽。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冷空气的势力减弱，气温回升，寒冷的程度有所缓解。今天夜里还有小股冷空气影响本市，但是风力不太大，基本上以二三级的偏北风为主。明天凌晨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十二度左右，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明天白天以晴为主，风力不大，对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有利。不过空气还是特别干燥，相对湿度只有10%到20%，大家要多喝水，及时补充身体水分。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二度，最大相对湿度2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是宜川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浙江卫视领跑2019爱你依旧演唱会在保证榜内容，成龙、黄日华、李健化身情怀领跑官温情加盟，为观众带来时光的礼物。据了解呢，在12月30号晚播出的节目中，因83版射雕英雄传中郭靖走红的黄日华将献唱世间始终你好致敬金庸，而成龙是否会再次带着成家班上台，李健又将怎样以歌声戳中观众的泪点，成为悬念。湖南卫视原创声乐竞演节目《声入人心》已经播出接近尾声，这档在开播时并未进行大规模宣传的节目，随着播出，关注度和口碑逐渐走高，让众多原本属于冷门小众的美声歌手开始受到更多年轻观众的追捧和喜爱。在这些参演的歌者中，既有相对陌生的面孔，也有观众早已熟悉的身影。王晰和周深在加盟《声入人心》之前已经人气颇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两位歌手都表达了自己以新人的姿态登上《声入人心》舞台的感触，并且分享了在竞演中的收获与启迪。2019年3月，林俊杰将开启世界巡回演唱会，巡演首站杭州站开始门票预售，大麦网的官方数据显示88秒预售票就全都抢空，150万人次参与在线抢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二环光明桥到东直门桥南北双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三元桥南北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工作日的这个周六大家都辛苦了，此时此刻下班路上如果觉得心累身体累的话，想一想这个元旦三天长假马上就来了哈、哦、以及在这个路上我们可以听一听歌手们他们带来的好听的作品以及背后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飞十号，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两位帅哥到底有多帅，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现场演唱的。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本时段我们首先带给大家的这首歌曲呢跟一个车站有关，哪个车站？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光临台北车站。 经有多一些，我的世界天空又灰一点，不想走远，离别却那么值点，越过心中的曲线，慢慢徘徊一个人的月台，静静等待时间会给答案，列车进站，人们在这里相聚和离散，一程又一程，谁会是终点站，台北车站总是人来人往，落单的旅人在黑白格填满悲伤，旅途悠长，就算海角天涯没有你在身旁，就像一场流浪，列车满载我所有的情怀，短暂假期此刻已经转弯，城市的光晕在傍晚下慢慢的散开，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离开，站总是人来人往，落单的旅人在黑白格填满悲伤，旅途悠长，就算海角天涯没有你在身旁，就像一场流浪，列车满载我所有的情怀，短暂假期此刻已经转弯，城市的光晕在傍晚下慢慢的散开，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离开，我就这样安安静静的离开。 现场演唱的很好听的《台北车站》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带来的全新专辑《天方夜谭》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歌。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个音乐，就是很多人说到车站这个概念啊，会有人觉得伤感，然后有人觉得说充满着期待，因为小朋友的时候你会觉得坐火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这个音乐呢，是我最近看的《龙猫》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久石让的一个歌曲啊，就是看到那个龙猫在等待的那个过程，然后等待他那个大猫的那个大巴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让所有人都觉得内心变融化的一种感觉。台北车站是你们真的在车站当中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 还真的是在台北车站 啊啊、然后据说是当时就在走的路上就哼出来了， 在过马路进车站的时候 啊， 然后就出来了，然后因为进车站里边有一个黑白格嘛， 嗯， 对，就台北车站的我觉得挺标志性的东西吧，就是黑白格， 嗯 啊，好像是就是旅客可以坐在黑色的格子里， 黑色的格子里，对 对，席地而坐。 哎，听起来很酷，因为我没去过，所以我不知道。OK，那你们对于车站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感觉？ 人来人往，然后相聚与离开， 都在这个地方， 因为整首歌曲给人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淡淡的伤感的一个情绪在里面。当然也有一句歌词说到这个短暂假期此刻已经转弯，可能是觉得自己的假期要结束了那样的伤感情绪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 啊。其实当时的想法就是、啊、就是一个人去台湾旅行嘛 啊， 然后在台北车站的时候，就你旅途越圆满，然后反而会觉得越孤单 啊、 因为没有人与你分享，然后呢车站旁边有的人拥抱、然后有的人告别，有的人相聚，然后就感觉车站这个地方就是人来人往，然后呢我一个人在这里，但是没有你一起分享，旅途也就像一场流浪一样， 就跟歌词所描述那个场景其实是一样的、 啊、是的是的。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去的那个地方吗？ 我们俩去不行啊，因为是没有我的另一半去嘛、 啊、虽然两个人在，但是彼此都觉得很孤单的一个旅程。 对对对对、而且不是我们两个人，应该是我们一行去五个人啊、 okay ， 只有我们两个是单身。 哎，但是当时你们两个人都是共同的感受是吗？在车站的时候 啊，主要是我的感受， 主要是高磊的感受。 OK、这是我们听到的台北车站。接下来我们的故事会去往哪里，这里是九七四大秀，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本时段做客嘉宾是飞十号。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在直播间用这支圆舞曲欢迎你们哟。 宁愿想起互相伤害， 旅行当中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灵感。刚才我们所听到那首歌曲跟旅行有关，接下来我们跟随飞十号一起开启一段意外的旅行。 糟糕，心情突然变得不好，想逃跑，意外的旅行却找不到方向，寻找着一个故事里想抛弃烦恼，有你知道，别悲伤，别停留在无人的街道苦恼，不让内心留下遗憾的记号，无法控制的胡思乱想无可救药，有你知道，我想要一双美丽的翅膀带我飞翔，飞远了无数的高山和海洋，我会把你当作温暖的阳光，我的爸糟糕，心情突然变得不好，想逃跑，意外的旅行却找不到方向，寻找着一个故事里想抛弃烦恼，有你知道，别悲伤，别停留在无人的街道苦恼，不让内心留下遗憾的记号，无法控制的胡思乱想无可救药， 求你知道，我想要一双美丽的翅膀带我飞翔，飞远了无数的高山和海洋，我会把你当作温暖的阳光，我想要一双美丽的翅膀带我飞翔，飞远了无数的高山和海洋，我会把你当作温暖的阳 意外的旅行。这首歌曲的编曲我觉得其实还挺傻白甜的那种状态， 听起来没有压力， 听起来很甜蜜的一个状态的一首歌曲， 甜美啊。 主要是菲菲今天唱的比较甜。 意外的旅行，你们有过这样的意外的旅行吗？ 经常都是 就没有计划，突如其来的。 突如其来的。 为什么？是喜欢这样的方式，还是就工作原因导致的？ 就是今天突然间想出去玩了，然后哎呀往 不用请假的吗？ 啊，这歌手不用请假的。 妈呀，自己可真好。好吧，此时此刻，因为明天就要放假了嘛，很多人应该是明天就要开始踏上自己的一个短期的旅行了。 是， 我觉得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每个人的画面感是应该不一样的。据说你们是在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把组合之前的名字进行了重新的改变 啊？对对对， 是的，是的， 之前叫做 苹果园， 是因为住在苹果园吗？ 之前我家最开始住在苹果园那边。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是的，就特别的简单粗暴。 OK，那飞十号其实不太好理解，这个飞十号的飞是那个飞行的飞，你们怎么解释？ 是余文飞的飞， 因为是我的名字，从我们两个名字中取的一个字。 哦， 他是飞，我是十，然后飞十号嘛，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飞十号宇宙飞船，也可以理解成动车，也可以理解成游轮。反正就是起航 交通工具啊， 就希望带着大家在音乐的航程当中不断去感受不同的风景。 对对对，也代表我们重新起航。 OK， 意外的旅行这首歌曲就是一个随机的创作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是背后有一个什么故事？ 背后其实还挺跟这个歌挺不搭的，因为我这个歌是在西安写的。 就是西安也可以是意外的旅行 啊。对对，就是走到西安了，然后我突然我到西安的时候，我吃了点泡馍嘛，然后突然间哎呀我想去南美 哦， 然后就 跳桑巴 啊。对，我就特别喜欢桑巴还有那个波萨诺那些，然后就在那个西安的那个酒店里面，然后就听了一些好多的那个桑巴。哎呀不行，我要什么时候可以意外旅行到那个南美洲呢？ 妈呀， 啊，结果 真是浪漫， 结果到现在还没有成型 啊。你看我们吃一碗泡馍就会觉得很有罪恶感，就想着赶紧运动一下把趁现在这个能量都给消耗掉，你就写出来这样的一首歌曲 啊。是的。 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又是哪首歌曲呢？马上回来。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玩点特别的，因为专辑当中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由于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可能没办法一一的都唱完，我们就随机弹唱给大家听。第一首，我们带来哪首歌曲？ 寂寞饭店，飞哥可以吗？ 可以，寂寞饭店。 好， 好的，好，寂寞饭店，欢迎飞十号。 传说中那个楼层，让我来浪个路人问问。静的黄昏，从高楼看破云层，看不破前世今生，找到门带却丢失身份。那天才可以退房等等。 这样的现场版本很像是 demo 它一开始的一个样子。很多人说现在城市当中的我们好像变得越来越寂寞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寂寞饭店，可以让大家住进去，然后把自己的寂寞彻底的放大，然后再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变成一个不寂寞的人，我觉得是件很浪漫的事情，充满想象力的事情。我们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原因只能唱到这里了。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天方夜谭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一首歌曲，叫做一花一世界。这首歌曲是怎么写出来的？ 这首歌曲比较也是比较神奇 神奇 啊，躺在床上五分钟 突然间出现一个画面，还是 对，突然间我有时候觉得好多有一部分旋律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写的，可能是上天眷顾吧。 我们有时候说昙花一现很难得，但是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好像确实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昙花一现，这样的难得的时候。如果出现的话，我们一边说它是 magic， 一边也会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时刻吧。天方夜谭这张专辑，如果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飞驰号，也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好好的把这张专辑都唱完哈。 好啊， 好 啊。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W 秀，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九七四 W 秀2018年最后一期节目，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和支持，拜拜。 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北京音乐广播打造北京上空第一档人工智能资讯节目，2019年1月8号起，每周二974半点资讯小兵播报。 一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